其實台灣一入嚟就已經想走啦，真係好凍啊！你知唔知 啊？哦，辛苦曬，辛苦。下次你同我哋講嘛，我哋即係係啊，俾披肩你咁樣，姐姐。 我袋度有。 唔該曬，阻唔阻？係，我哋都差唔多啦。我哋仲有啲傳單喺度，我哋攞過去俾佢。唔該曬你啊，多謝你。係，我係熱血公民鄭錦滿，佢係熱血貓民嘅阿昌。咁我哋係啦，係啦。我哋嚟緊都會即係繼續關注呢啲即係動物保護議題，譬如其實我哋婆婆遲咗入嚟啦，佢最開頭咧熱血貓民阿昌佢都有講，係係係，佢即係熱血貓民其中一個工作就係、是我哋而家不斷咁會去可能做一啲講座，或者透過其他嘅方式去宣傳呢一啲 教育， 係啦，教育嘅工作。 好， 多謝曬你，多謝曬你。 Hello, 大家好，星期二晚的四眼乜乜乜，今日继续有阿蓝帮手。唉，啱啱我做完喺九东啊，黄润达地区办事处旁边嗰个康宁道运动场做完体育救港翻嚟，咁啊见我第一次着呢一件全民制宪 T， 咁都哇几好睇，因为之前我 抢蓝嘅黄色。 黄色好抢眼，而家呢只黄衬我多啲啊嘛。开头一着呢只黄咧，佢就觉得呢只黄好似唔系好衬我，所以叫我先试下其他 唔同嘅 色通嘅黄先，系啦，唔同光谱嘅黄先。咁啊，同埋我形象指导同我讲啊，都系我着 T 唔系咁好睇，因为我而家都仲未练翻，即系横啲大只啲，咁啊要继续靠呢个体育救港嚟操翻好嗰个体能同身形。都是不夠， 平時自己再做多啲 嘅。係啊係啊，因為我之前都有問你，因為哇你大隻我咁多咧， 我而家肥咗好多 啦。係啦，就問你攞你操體能嘅嗰個 schedule， 我咪 send 咗俾你。 係啦，我唉嗰陣都有跟住做，跟住但係咧又懶，跟住一排之後咧又冇做啦。有陣時有時唉攰啦，通常因為我夜晚臨瞓前先做。 唔係，其實呢啲嘢真係講持之以恆嘅，我已經停咗差唔多半年，然之後而家已經係肥屍大隻。 所以本來我今日想捉埋你去體育救港。 我會肥死，我會俾大家恥笑。 今日主要就係、是跑步啦，咁因為嚟緊我哋會喺港島區都會做一個跑步團，咁時間地點咧仲未定，咁我哋喺度策劃緊嗰個路線啦，同埋即係中間一啲體能訓練。 港島區跑山，係咪都跑山？你跑平？ 唔係港島區其實好多跑步徑嘅，有好多沿住海旁啊，譬如中區嗰邊又有啦，東區嗰邊都有嘅。好多嘅，南區嗰邊都有，其實每一區都有。咁我哋睇下喺邊一區開始試行呢個跑步團先。咁啊，即係輕鬆啲。 南區跑到北區， 南區跑到北區，哇！要穿過條隧道啊，或者真係要跑山。 係啊，真係要跑山。 係啊，仲要遊跑到北區要游水添喎，要。咁我以前都有，你有冇跑過馬拉松啊？ 冇，我最極限，我對跑步。其實我跑步好趕，你嗰個人係咪真係適合跑步？即係去到當然，即係我哋成日都講話，你去到你肌肉量有翻咁上下嘅時候，你跑步你就會好辛苦，或者唔係好適合，你膝頭哥會好傷咁樣。所以你要選擇嘅係跑步型啊，定係肌肉型咯？ 你一睇我就知道係跑步型噶啦。 咁你真係去跑步？ 我以前有跑過馬拉松嘅，開頭。都唔係好跑得曬，跟住後屘試過跑得曬都係差唔多四個鐘先跑得完，三個零鐘。 我 唔記得，唔係好 exact 記得個時間。因為喺香港跑馬拉松咧，即係都係通常都係跑渣打馬拉松啦。咁、那個路徑咧係可以跑跑過海隧道噶嘛。咁上車隧道上車落車，平時搭車你唔會感受到嗰、那個。是啦是啦，咁但如果跑步嗰陣咧，好惡頂，因為咧喺隧道裏面咧，佢係因為空氣唔流通，你一入到去就發覺，哇，原來係第二個環境，又再加上入去嗰下都還好，因為落斜輕鬆少少啦。不過其實落斜就比較傷膝頭哥，咁但係上斜嗰下就你係平時搭車你係 feel 唔到嗰個斜度，係啦，咁哇上斜又有長有斜就都。幾攞命，係啦，幾攞命。不過渣打馬拉松咧，有個好處就係、是你可以跑一啲平時你行唔到去嘅地方，係譬如青馬大橋。 紅隧成日都有人行入去噶啦，係咪？譬如有啲人拖住個夾就行咗入去咁樣。 係啊，譬如青馬大橋，我第一次我跑唔曬嗰陣咧， 而且我即第一次我記得好像沒報名跟著跑，那次突然間、我都是想去跑，那就 去試一下跟大隊跑，那跑到去青馬大橋，有些人是專門即他雖然是報全馬，但他上到去青馬大橋那裡他是背著相機上去拍照，那 其實 真 的沒有機會， 就等巴士就走了樣。這個就是即我都以前都有跑過下步，希望可以未來叫做搞一個港島區的跑步團，搞得希望有聲有色啦，大家都可以一起來參與， 跑上太平山頂， 跑上太平山頂，這個可能是一個終極目標。剛剛首先片頭有段片，就是我們上個星期四在華貴社區會堂做了一個關於動物保護議題的講座，我們一做完這個講座沒多久就即刻收到華貴村 有街坊是跟我們 細眼 跟熱血貓民就求助啦，就說在華貴村執到隻貓 BB 啦，咁跟住我們即刻找我們的貓民去照顧佢先，咁因為我們現在大家都扯得好盡啊，不能夠說24小時只是在家照顧它，所以要帶埋回地板那裡，因為啲貓 B 呢要每隔幾個鐘頭就喂一次奶，你要即晚上都冇得瞓㗎， 因為 它 不用自己吃奶， 係啦係啦， 冇貓媽媽喺度俾佢食， 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要每隔幾個鐘頭就要去照顧它啦，去睇住它啦，咁就係啦，我哋接收咗只貓 B， 咁就會暫養住一排先，咁同埋會盡快幫佢物色一個合適嘅。 貓都係黃色噶。 係係，咁啊，原本諗住去到諗住叫只貓做叫只貓做四眼，咁我話叫四眼可能都會有啲不愉快嘅經歷，不如叫細眼就算啦。咁希望不過希望佢咧越大對眼越 大， 應該會係咁樣。係啦，咁啊呢啲就係、是。這個禮拜 的 工作啦，咁嚟緊後日都會再去華貴社區會堂，就約咗麥潤培啊，即係之前民主黨啦，就退黨退咗出嚟，新退黨同盟，咁就同佢一起講下呢個民主黨嘅其中一個原罪，就係、是當年即係通過呢個領匯上市，而家已經變成領展，咁呢個領展霸權咧點樣去危害緊？ 呢啲係好地區， 華貴村係好地區。 其實你話地區又唔地區，因為都涉及 全黨性議題， 全黨性或者一啲。即當時在立法會入邊討論的問題，一些政治上面的責任誰屬的問題。 是啊，咁呢個領展問題其實都大家都即係討論過好多次，我亦都相信有好多人係身受其害嘅。無論你係喺屋邨嗰度住，你係需要去用到佢哋嘅商場。 周邊都即我自己屋企樓下嗰個商場都係領展。應該類似都是應該是領展的。咁你覺得好不屑啦，好就係空鋪越嚟越多啦，因為佢死都唔肯降低嘅租嘛，咁空鋪越嚟越多咯。即係連我一開始入去，因為呢條屋邨一起好嘅時候，我已經入咗去住噶啦。但係到而家佢係差唔多幾年嘅文具鋪執曬，即係我成條村就隔離已經係學校咯。即係樓下係小學，但係成條村差唔多。我估都有千幾人，因為幾個有兩三條屋邨係黐埋咁樣噶嘛，一間文具鋪都冇。然之後百佳得本身一層係百佳嘅，而家縮到剩翻四分一層係百佳。然之後唔知點解係又有 OK 又有啡粉咯，就仲要開陣喺對面咁樣咯。咁就覺得好奇怪。其實呢啲係咪應該係區議員或者係我哋自己應該係當時成條村都有去討論，究竟點解可以俾佢開完 OK 喺對面開 seven 咁樣？ 為所欲為 會唔會即係當然我知道 OK seven 一定俾得起租啦，係咪？咁但係居民係真係唔需要，即係我唔需要多一間 OK 嘅，你不如開大嗰啲個百佳，或者係你俾翻個文具鋪喎，甚至乎是你給一些食肆我啊，屋企樓下一個食肆都沒有，至少都要行差不多十分鐘才有其他嘢食。咁呢啲，但係就變到佢如果真係純粹喺商業考慮上面，佢就完全冇曬呢咁樣嘢。 係啊，咁除咗呢啲就係佢會逼走好多小店啦。咁方法其實之前都講過好多次啊，包括就係、 是、加租， 係啦，加租或者 要你俾裝修， 半年通知就即刻唔同你續租啦。咁你。 你做生意一面對呢啲情況，你考慮到半年之後唔能夠繼續喺原鋪位嗰度做，你又要有可能有一啲搬鋪啊，咁你都要另外再花費 裝修都要錢 啦，係啦，甚至乎之前投資落去嗰間鋪嘅裝修錢啊，其他嗰啲都會令到你唔能夠繼續經營啦。咁但係呢一啲影響其實對嗰啲因為對嗰啲連鎖嘅集團式經營就不大嘅。咁因為佢哋即係全港咁樣開發係可以即係攤翻平， 係低， 係啦，嗰個 成本啦。係 economic of scale。 係啦，咁啊，其實各個嘅港島區都嚴重嘅，即係一有屋邨就係一定有呢個領展嘅問題啦。咁華貴嗰啲佢直頭係將成個領展將佢哋原有嘅嗰、那個管理嘅嗰啲物業係想直頭係賣出啦。咁就如果賣出就變成一個。 變到唔知邊個揸住， 更加商業化啦，可能又係會起一啲 居民唔需要用到， 係啦係啦係啦， 即係其實你即係當然你加租加得太勁有問題啦，但係或者係你趕走小店呢啲都係問題，但係倘若你做得凹凹掂掂，你氹到啲居民舒舒服服嘅，咁其實即係可以話算咯，由得佢咯，但係而家連呢樣嘢佢都做唔到咯，即係作為一個管理公司嘅話。其實佢嘅責任就係確保嗰一區有足夠嘅服務啊，或者唔同嘅商户啊嘛。咁但係佢連呢樣嘢都做唔到。 同埋就除咗係商場之外，佢都有管理一啲停車場啦。咁我哋有發覺幾條村啲停車場都有問題啦，即係都係管理不善，有啲停車場就係啦，就一係就不足，一係咧好極端嘅，一係咧就冇人用，係空置又唔能夠將佢即係改變用途啊咁。會導致嗰啲空間嘅時候，其他人攞咗嚟做其他嘅用途咁樣樣，咁呢啲都係我哋會關注嘅議題。咁啊，星期四即係後日四點半至六點喺華貴社區會堂嗰度，會同阿麥俊培一齊同啲街坊去探討一下呢一個問題啦。咁就今個星期仲有咩活動呢？都係係啦，都係差唔多，繼續做街站去宣傳呢、這個。五區公投全民制憲，咁啊嚟緊呢個星期都會多，今日係啦，今日我哋去完即係香港仔嗰度洗街市啦，咁啊大家都會見到嚟緊呢個星期咧都會鬱敏會多啲同我一齊落區，將我介紹俾啲街坊識。 教主都好辛苦。 係啊，教主係超級勤力啦。嗰陣我哋見到教主幫阿天琪助選就知道，即係早午晚集，哇！即係超勤力。咁我而家有時你見我都唔係朝朝早起到身做早站，我都覺得真係實在有啲慚愧，都有啲係啦，有啲疏懶。 梗係會攰嘅，會攰嘅。咁補選同埋而家九月選都唔同，九月選係一個 唔得啦。而家開始嚟。差不多是最後 搞多幾個鬧鐘咯，差唔多送幾個鬧鐘俾你。 都不是鬧鐘的問題，是真係攰到攰到係不堪啊！真係，但係都唔得，一定要逼自己出翻呢個早站。咁就係啦。我同阿教主做即係、就是、一起落區咧，哇！真係教主的魅力真係不得了。我哋前幾晚在鴨脷洲村教主下嚟幫我手做一個夜晚放工站啦。咁經過有個太太咁望住啊教主就話：，你就係鬱敏啦！第一次真人見到你，平時電視機見你都冇真人咁靚仔嘅喎。佢話你真係好靚仔啊！即係個師奶，即係比較個太太比較，即係點講？即係佢矮教主少少啦。咁佢抬高頭，用一個仰望嘅眼神，仰望嘅角度望住阿教主，跟住雙眼喺度。有深深眼咁樣，哇！你真係好靚仔啊咁樣。跟住今日，跟住阿教主梗係乘機將我介紹俾佢認識。呢一個後生仔支持啊， 係 啦，呢個係四眼哥哥鄭錦滿，跟住佢一個人呢、這個唔得，太後生啦咁樣。哇！我都即 係冇嗰種成熟嘅味道啊。 冇啦，我梗係冇啦，真係冇。跟住就哇，見識到教主嘅魅力同埋威力。咁跟住我哋今日下晝去洗街市又係，其實我之前嗰個香港仔街市自己都有入過去，即係傻仔咁樣，hello 你好，咁我係鄭錦滿咁樣，做完街站有試過行入去咯，都好耐之前頭幾次。 幾點行去先？ 都係啲中午過後啲時間。 咁都好啲，因為街市我牛，你阻住去做西，我驚牛肉佬攞牛肉刀斬你啦。 係啦，咁都即係有啲都會 high， 不過可能佢見我 high， 佢咪 high 翻我轉頭。 Hello， 哇！今日哇，教主帶埋入去咧就完全唔一樣，那個氣勢同埋即刻，喂，有好多咧，一聽到鬱敏把聲咧，就已經即刻望過嚟，因為鬱敏把聲就係即係佢其中一個最強嘅。的威力和吸引力嘛，有些聽聲就認到，因為平時可能以前都是只是聽開阿鬱敏在電台那裡做節目，所以一聽把聲就認到了。哇，有很多車過來，我聽了你網台很久啊，這樣那樣這樣，哇，那就真入屋了，真的入到我很多在街市開檔 的太太啊。除了是商户之外，有很多 去買餸的街坊都會認得，那就即更加方便我入屋，所以就不要再說本土派不入屋，就是入屋就爆，是就是這樣。接下來這個星期都會多些活動和即教主會繼續帶我下去給一些街坊和給一些商户認識一下。還有今天呢，就今天挺好，教主帶我下去立刻在南區又招到兵，即刻 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呢，見到即可能我的傳播力還未夠，一見到教主出 post 即刻自己下來南區找我們，好像逐間鋪那樣找，才即找到我們坐下休息，又說唉，我要過來加入這個公投制憲運動。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像這位新朋友、新夥伴、新戰友一樣，主動一去，我們有很多不同途徑，你可以直接上地板找我們啦，在這個西灣河筲箕灣道38-44號華堂大廈一樓，我們的地區辦事處直接找我們啦，又或者上網去填寫那一個加入粵公民的表格啦，甚至乎呢就是找我們的街站，直接去街站那裡跟我們的手足 去溝通一下，都可以加入到我們。又或者你哎呀，我始終都是不是很想填方嘛，成啊，有個所謂很正式的夾，你穿件黃 T 過嚟我哋嘅街站嗰度幫手都是無任歡迎嘅。咁希望大家可以主動啲加入我哋嘅公投制憲運動，因為見到我哋嚟緊嗰個而家係每日出街站表，每日最少八個站，咁之後咧亦都會一路一路咁加上去，係非常之需要人手上嘅加入去參與啦。咁可以令一啲本身已經取到好盡嘅手足，可以有一個輪替嘅空間啦。咁另外就係話一路加上去咧，就可以令我哋開發更加多嘅街站地點，可以接觸到更加多嘅街坊、更加多嘅群眾，令到我哋嘅公投制憲運動嘅信息咧，能夠去到每屋每户嗰度。咁啊，係啦，希望大家踴躍一啲，主動啲加入。又或者是你覺得你未必幫到街站手，可能幫到其他忙，都希望你能夠寫低話俾我哋聽，你可以喺邊一方面提供到你嘅協助。咁我哋而家都非常之需要人手，特別咧就喺呢一個嘅港島中西區，我係暫時都係覺得爭咁啲，希望大家如果係可以去到中西區，你唔一定住港島。如果你可以去到中西區，或者翻工翻學之前、翻工放工之後，都可以幫到手做街站嘅咧。希望大家都 好似同緊我講咁， 係啊，你醒目啊！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踴躍啲加入我哋呢一個公投制憲團隊。咁我係啦，咁就第一節喺度休息一下先，因為。哇！頭先真係都 跑到， 其實都休息夠啦。不過咧就係咯，休息一下先。 香港仔街坊，我係鬱敏，喺我右手邊呢位咧就鄭錦滿四眼哥哥，左手邊呢位靚女咧就係鍾婉媛安妮。我哋今日嚟到呢度咧，就喺啲商場啊、街市啊、洗下街，就介紹呢兩位咧。又英俊又瀟灑的鄭哥哥，另外就是很漂亮的鍾婉媛，俾啲街坊識嘅。咁咧去到啲街市度咧，啲反應都唔錯啊！咁啊，希望各位睇到呢段影片嘅朋友，記得今年九月咧支持呢兩位年輕朋友啊，為香港市民服務，五區公投全民制憲，一定要贏！嗱，我哋咧嘅希望就喺呢啲即係八九十後嘅年輕人身上，香港嘅希望。香港的未來就在他們身上的。